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让这么美好的清晨能够聚集众儿女来到他的跟前。那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主啊，你是创造宇宙的真神，你也是供应我们一切的主。主啊，我们在这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跟前，真是求主你赐下你丰盛的恩典给我们，也把你各样智慧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新的一年当中能够行在你自己的旨意里面。主啊，我们就把底下的时间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求你自己的灵亲自在我们中间运行，让弟兄姐妹们打开我们的心门来接纳你自己的话语。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在今天的信息里面，刚才各位读的经文讲到大力，大力是什么？大力是我们的意思可以说是最大的利益，特别在我们这个月，我们看到开始的时候是新年啊，到了月底的时候又有一个农历新年啊。我们农历新年的时候，常常人见面，大家见面说什么啊？恭喜发财啊，大吉大利啊。我们平常的人，世界的人，他们思想的就是金钱、财物。那但是呢，在基督徒啊，保罗教导我们的这个大利啊，不是世人所说的这个金钱，世人所说的财物啊，我们所思想的是要有一个敬虔的心啊，我们要知足，那我们就可以是，这是我们的大力了。所以我们看到基督徒跟世人是不同的。那当然在保罗的教导当中，他就按照这个顺序一步一步的把我们带领到这个主基督耶稣教导我们在世上我们的观念我们的观念，我们的价值观跟世人是不同的世人他们天天思想的就是金钱，就是这个地位但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思想是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首先看在提摩太前书六章在9-10节里面讲到的是一些世上贫穷的人，他们要追求富有。那在追求富有的时候，他们有一些错误的这个做法保罗就把它给提出来。那这种错误的做法也是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需要避免的那让我们从这几段经文里面让我们学习到保罗的劝勉。那第一个，他说，保罗说，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罗和许多无知和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那保罗说想要发财的，那当然就是还没有发到财他想要，那这个想要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字了想要就是对于金钱他有一种不断的这种图谋的心他不断的想要得到这个好处，那这就是一种贪心的这种的心态了就是说他有了他还要再有，多了他还要再多，那这就是一种想要的这种的心态。在传道书5:10里面讲说，贪爱银子的不应得了银子知足所以他这里面有一个贪心的这个成分在里头。银子就好像一个毒品，那这个贪心呢就好像是个毒瘾你就是有了你这个瘾还要再把它给增加你这个瘾就觉得它不够还要更多。那所以我们这种的心态呢，其实穷人跟富人都是有的这种贪心我记得几十年前美国有一个石油大王叫做洛克菲勒他在他的日子里面，有一天他 达到了一个标准了，他一天他就赚了1亿美金。那有记者就来访问他，问他说，你现在达到这样好的这个财富，一天你就可以赚1亿美金，你觉得怎么样？那你猜洛克菲勒他怎么回答？他说，再多那么一点就好了，啊，就是一天1亿他还是不够的，还要比1亿再多一点。那所以多一点要多到什么时候？一辈子都没有完的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贪财的结果呢，在保罗的教导里面，就会让人第一个就陷在这个迷惑里面，罪恶的网罗跟各样的痛苦之中啊。这些人贪财，他就会陷在一个迷惑里面，或者是贪财的人他就会陷在罪恶里面。那这些事情在这个大的城市里面最容易看到的啊，在大城市里面有很多人就是这种贪心，他就陷在一个骗局里面啊。在大城市里面常常碰到的什么金光党啊，大家可能听过，还有一些非常这个简单的这种的骗术。你说这样的骗术怎么会骗得了人？连3岁小孩子都知道这是个骗术。但是呢，当一个人他陷在这种的迷惑里面，他贪心，这个迷惑就把他这种的名字都遮盖了，所以他就会这种3岁小孩子都会发现的这种的骗术也会把他给迷倒啊。所以这样的罪恶啊，这种贪心的人他会被骗，那这种骗人的人也就是陷在这个罪恶里面，而且呢让每一个人都有各样的痛苦，因着这种的结果。那不只是这样子，这种的迷惑里面再进一步呢，会让人沉入到无知有害的私欲里面啊，沉在这个私欲里面，而且呢是这种的私欲是越来越多的啊，不会说是越来越少的啊。所以这种的贪心的情形呢，就会造成各式各样的这种困难，各式各样的这种的痛苦。那最后呢，保罗说会让人陷在这个败坏和灭亡当中。败坏跟灭亡啊，这是两个不同的事情。在今生里面我们会落在败坏里面，在来生里面我们会陷在地狱的这种灭亡之中啊。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这种贪心的结果。在马可福音8:36-37里面，主耶稣他自己告诉我们说，人就是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来换生命呢？啊，你为着钱财如果把生命都失去了，这些钱财对你有什么意义？因为这些钱财不是你能够控制的，你自己生命都没有了，你能控制什么？所以我们看到保罗说贪财是万恶之根。那这个万恶之根呢，我们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啊，贪财是产生万恶的因素之一啊，贪财只是这些所有的罪恶当中会产生罪恶的一个因素而已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今天不在我们讲的范围之中，但是贪财会造成这些万恶的。那但是呢，有人说金钱万恶，那这个就说过头了啊。金钱会不会是万恶？金钱当然如果做得不好它会万恶，但是呢你把金钱用在好的地方那不是错处啊。金钱你可以拿来帮助穷人，金钱你可以用在神国的事工里面，这不是万恶的啊，这是好的事情。所以呢，金钱是个中性的东西，你不能说它是恶，是它是善。金钱它自己本身没有问题，是在我们人啊，我们对人对金钱的态度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把这个金钱赚这个钱算是我们人生主要的目的，而且呢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不择手段去赚这个钱，那很多的这个坏的事情呢 就会因着我们这种行为就会发生了。所以保罗在第十节里面所讲的这些事情，其实是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他说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所以他说有人，这个保罗是挺厚道的，没有把名字给写出来，但是呢，在以弗所教会里面确实有这样的情形。其实这种事情不止在2000年前的初期教会如此，在今天的这个世界里面何尝不是呢？我们看到前一阵子发生，就是现在我们还在的这个金融海啸里头，金融这个危机里头，也就是这些人他们这个心里面他们贪婪，他们为了要自己的好处，他们就把一些标准给放宽了，让的很多的这些买房子的人，他没有资格买房子，但是呢，人就让他去申请这个次贷，去申请这些贷款，让他买了房子，结果到现在这些人都要把房子卖，还卖不出去，让他们这个财务上面受到了多大的亏损，这都是人贪心的缘故所造成的这种的结果。那我们知道这个大陆三鹿毒奶的事件也是如此，人他为了要贪心，他为了要赚钱，居然把这个奶里头掺了这些的这个化学物质，这不是这个三鹿奶厂所产生的，而是他们所收购的奶的奶农，他们就做这样的事情。这些人他们所产的奶不够这个市场的需要，他们就把奶给冲淡了。冲淡了这个蛋白质不够，他就加了这个化学成分里头，让这个测验出来这个化学成分还是够的。但是呢，这种产生这个足够的蛋白的这种的材料化学呢，反而会让这个人的身体受到损害。所以这个结果是几万好几万的这些婴儿他们的身体受到了这种重大的这个损害，甚至生命都没有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的这种贪财的结果造成的这种金钱财产造成生命的这种的亏损，这种的损害是多么的严重所以我们在这种穷人他们在追求的财富的时候，一定要非常的这样的小心。那保罗他不只是讲到穷人方面，他也讲到有钱的富人他们对于这个钱财的态度是如何。这个是在同样的第六章第17到19节里面，保罗有同样的对于富人的这种的教导。那保罗说这些富人不要依靠自己，或者也不要依靠这不定的钱财保罗说要提摩太嘱咐这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不要自高是什么？就是不要自己骄傲不要说我得到这些东西完全是靠着我两个手辛辛苦苦做出来的都是我自己的功劳我们知道，当然你自己辛辛苦苦，这是我们自己的责任尽到了。但是有很多的事情，不是说我们自己辛苦做就可以得到的在整个大的环境里头，你有这个机会发展你自己的这种的这种勤奋的这种的美德，这是好的事情。但是这个大环境不是你能控制的，对不对？这个大环境是神的手在控制，而且呢，这些能力、这些知识是你自己来的吗？也是神的恩典，他借着你的老师、借着你的父母来教养你，才有这样的成就是不是？所以我们不要说靠自己，我们有这些成就，不是的我们都是要靠着神的，而且呢，我们也不能靠着这个不定的钱财。这些钱财我们能靠得住吗就好像这个金融的这个灾难来的时候，很多人的这个401k 他们的这个退休的金啊，整个都是少了一半，另外一半都蒸发掉了。很多人都是如此。那如果说你要靠这些你来养你退休的时候，那真是很多人真是欲哭无泪啊，可能要工作一辈子还不能够安息。那在这些事情我们就看到，我们不能够依靠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能依靠不定的这个钱财。因为什么啊，在这里我们要信靠的这个对象是不同的啊，一个基督徒信靠的对象，我们信靠一个基督徒信靠不是信靠我们自己，而是信靠这位创造我们自己的主啊。我们所信靠的对象不是财富，而是这位后世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这是保罗所说的啊。我们的神是一位非常generous 的神啊，非常 generous 的神，他把所有的我们需要的东西他都很充充富富的都赐给了我们，让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所以当我们享受到这些神的供应的时候，我们不要只是享受看到我们自己的这个本事啊。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里面，耶利米先知说，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这是耶和华说的啊。神说这些财主他不要夸口啊，夸口是要夸他的聪明啊，他有这个聪明能够认识耶和华，那耶和华才把这样丰富的供应赐给他啊。因为所有供应的都是耶和华我们的神的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时候，这些富人啊，这些富有的人，如果他们没有这种智慧的时候，他们就会受到亏损，他们就会受到这种的灾难啊。如果他们不认识这个属灵的这个原则啊，在今年初的时候，在德国有一个非常有钱的富翁啊，因着这个金融的风暴的缘故，他可能是欠了非常非常大的这种的债务啊，甚至到一个程度他不能活了，他就是跑到这个铁道那里啊，一个火车这样过来的时候，他冲上这个火车啊，他就自杀死了。他是个 billionaire 啊，亿万富翁，他就这样死了。那在美国也是有一个是专门啊，在这个地产方面他发了大财的一个亿万富翁，结果呢，他在他自己家的后院里头拿枪自杀死了啊。这些人他们都是非常有钱的人，但是呢，这个金钱不能解决他的问题。啊，有钱人的问题，他不是金钱可以解决的。那保罗教导我们第二个，我们这个有钱的人、富人，我们要有甘心施舍、乐意行善的这一种的责任感。啊，一个有钱的人，保罗在十八节说，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啊，这个供给人，这些施舍，就是其实这个意思就是要和人分享啊，跟和人分享他的富足。因为什么呢？这些富足是从神那里来的啊，这些是你的，这些富人的这个财物是神赐给他的，所以富人是这些财物的管家。他要做一个忠心的管家的时候呢，他就要来把这个财物能够和其他需要的人来分享。其实他这样做的时候呢，他是遵守了神的吩咐，也是他效法神的这个样式。因为神是一位富足的神啊，他在天上他把所有的他所有的都赐给了我们，甚至把他最好的独生子赐给了我们。你想想看，还有什么东西神不愿意给我们的呢？啊，我们的神都是这样的神，那我们在地上我们得到他的好处的人，也要学习他的样式啊， 啊，把我们所有的来和大家，来和需要的人来分享。啊，路加福音十二章四十八节里面说，因为多给谁的，就向谁多取；多托谁的，就向谁多要。啊，所以我们看到富人如果有这样的善行的时候，保罗说就为自己积成美好的根基了。美好的根基是什么？啊，就是说富人他们在行善的时候，他们把他们的财宝就积在天上。啊，在这样的富人啊，就跟那些忠心的管家一样，忠心的管家神赐给他五千两银子，他勤奋的工作，另外就又赚了五千两，啊，等到他来见主人的时候，他就可以坦然的交账，啊，这些有钱的富足的人也是一样，将来他见主面的时候，他可以坦然的交账，他可以得到神的称赞，啊，在永生里面他也会有份。所以我们看到富人甘心施舍，啊，这是他心甘情愿，啊，在穷人面前他施舍，在教会里面他热心的奉献，啊，这是心甘情愿做这样的事情，而不是在做的时候，啊，还有一个 string attached， 那这样就不是甘心情愿，啊，有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他们奉献，他们觉得这个教会里面我奉献的很多，那我讲话大家要听我的，那这就是有一个 string attached，对不对？你不是甘心乐意的你奉献，如果甘心乐意奉献是为了神的国度，为了福音的广传，你没有什么要求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富人他在教会里面他奉献的这种的心态，我们一定要认识的清楚，啊，保罗他在哥林多后书八章十五节里面说，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啊，这是神国的原则，一个均平的原则，啊，神赐给我们这么多的好处，我们有很多，啊，那在这么多的这个好处当中，啊，我们要有一个心态，我们愿意和人分享，让那些少收的人他不会缺乏，啊，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成长的这种的，环境不同，啊，我们所得到的也不一样，那我们得到多的人，我们就要帮助那些，啊，得到少的人，这是天国的原则。那有很多的富人，他们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态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受到神的惩罚的。啊，我在我这个康州啊，我过了三十年，我曾经啊听到一件事情。那里有一个医生是非常有钱的，啊，他这个生活当然是很富裕的，那很富裕，他应该对于这个穷人啊的需要有一点帮助。其实呢，他就没有达到这个神的要求啊。这个故事是他的佣人离开他了才告诉我们的。这个佣人说，这个医生有钱的到一个地步啊，他的内衣内裤都是丝做的。丝绸的这个材料，你想想看，丝绸都是很贵重的衣服，他穿在里头了。那这个佣人呢，他跟佣人的要求是什么？这个丝绸要他去洗，洗完了，你以为他可以穿了是不是？没有，这个医生要求他洗完了以后，这个内衣内裤还要去烫，烫得平平整整的啊，他来穿。那到时候如果这种事情没做好的时候，他就责骂这个佣人啊。后来佣人不高兴就离开了。所以我们看到有钱的人，他如果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啊，就是他对于这个神赐给他的这些福气啊，他就是滥用这个福气了。那一个基督徒应该是要有什么样的心态呢？那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保罗在啊提摩太前书六章第六到第八节，保罗怎么说？保罗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 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是我们一个做神儿女应该有的心态。我们知道，当我们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是过怎么样的生活，这都是神的供应。如果是有钱的这个基督徒，也不要觉得难过。这个神的恩典赐给你，你就应该高高兴兴的你来接受。只要遵守着这个圣经的教导，这个富人不是这个坏的事情。当我们辛苦的工作，我们辛苦的学习，毕业了以后我们找工作，一个医生去做医生了，那想要穷都不可能，对不对？这他学到这样的这种的这个技能嘛，对不对？那他可以赚到这个丰富的供应，那他想要穷都不可能。但是呢，我们做基督徒的除了这样以外，我们是用什么样的心态呢？保罗说要敬虔加上知足，就是大力了。那我们追求敬虔，我们就可以得到这种属灵的这个益处。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追求到敬虔的时候呢，我们是被神的话所充满的，那我们就没有世俗的这些私欲了，那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可以得到满足。在前面保罗4:8里面，他教导提摩太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为今生和来生的应许都可以得到。那今生来生的应许就是神各样的祝福，那这就是最大的利益了。能够得到神的祝福，那比世界上的金钱那是更好更完全。所以在这里说到敬虔，敬虔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是什么样的形态呢？有一个在美国非常有名的神学家叫巴克的，他为了这个敬虔的态度，他下了个定义。他说是敬虔的态度是以信靠和尊崇、信心和敬拜、祷告和颂赞、顺服和服侍来回应神的启示。当神把他自己启示给我们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一位神，他是这样的伟大，他是这样的信实，他是这样的圣洁，我们就用这种的敬虔的心态来对待他的时候，那这就是一个正确的这个回应。所以在这个敬虔的人，他有一个属灵的认识。他的认识是什么呢？就是这些财物是我们生不带来，我们死也不能带去的东西。那当我们有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呢，我们就会知足了。那在这里所说的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其实在旧约里面最早的旧约里面，这个约伯他就讲到这句话。约伯他在受到各样的苦难的时候，在约伯记1:21里面，约伯他受到撒旦的攻击，他所有的孩子都死，顷刻之间都死了，他所有的牛羊，他所有的财产全部都是灰飞烟灭，甚至他自己都是从头到脚都是长着疮，受到撒旦的攻击。那在这种的光景之下，他说的是什么？他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当称颂的。他在这种的光景之下，他说他来的时候是空着手来的。那他甚至在这种的光景之下，他就是在这个时刻他死了，他也是空着手回去的。这些钱财这些东西，这些产业这些东西，如果没有就是没有了，因为他也拿不走，而且呢他 他有一个最后的一个最正确的这种的说，他说什么？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想想看，在那种的光景里面，他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出来，这个话在我们今天是说的是感谢神啊，能够有这样的灾难在他身上，他还是要感谢神，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财物在我们今天我们拿不走的，那在一个基督徒的这个心态里面呢，他是怎么讲呢啊？保罗说我们应该有衣有食就应当知足了啊。在保罗的意思里面说有衣的时候呢，是包括所有的他遮盖他的东西啊，遮盖他的东西当然是衣服，遮盖他的东西也包括这个房子啊，不管是租来的房子或者是买来的房子，能够把它给遮盖起来保护他的。所以当一个人他有起码的这些遮盖的地方，有穿的衣服，有吃的东西，就应该满足了。因为什么？这是一个人的基本的需要。所以呢，换句话说，就是你对于你现在有的东西，你现在有的衣服，有衣食，你就满足了。这就是一个正常的一个心态啊。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呢，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学习的功课。那有的时候呢，很多基督徒啊，他们把这个保罗说的话把它给推得太 extreme 啊，说这个做牧者的啊，做牧者的应该也是遵守这个条例啊，要这个有衣有食就够了啊。所以呢，做牧者应该是穿得破破烂烂的啊，骑着脚踏车去这个去服侍神啊。那当然在贫穷的地方你可以是这个样子，那在美国这个地方最基本的要求是什么啊？最基本的要求你还是需要有车子，对不对啊？你不能说是你这个时候骑个脚踏车去，那就是对牧者就是太苛刻了啊。所以起码要有个车子。所以在每一个地方，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基本的需求啊。在所有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牧者，不管是信徒，都是一样的啊。我们如果能够在这方面我们能够知足啊，以我们现在有的为满足啊，我们不去追求那些最好的东西啊。最好的东西其实是什么呢啊？就是一些你已经可以用的，但是呢你把它弄到最高级的，那就是有一种比较浪费了啊。所以这都是一个基督徒需要思考的地方。在希伯来书13:5里面啊，希伯来书的作者他劝勉我们说，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所以我们就知道啊，我们不需要去追求那些特别好的东西啊，要以我们以自己有的为主啊。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他自己也曾经应许过我们，他不会把我们给撇下，他也不会把我们给丢弃啊。我们的需要他都知道，只要我们以神的国神的义为念的时候啊，其他我们这些需要的东西他都会按照他的应许来供应给我们啊。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神的恩典啊，让我们在这世上不但是能够成为他的儿女，而且呢他会按照他的旨意啊，按照他的旨意来供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基本的需要，神都会供应啊。只要我们认真的来学习他的功课，认真的照他的旨意来啊行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那最后呢，我愿意拿箴言的一段话语来和大家分享。在箴言30:8-9里面， 在这里面，他这个箴言的作者啊，跟神来祈求，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做神儿女的也应该向神来祈求的这种的愿望。在第七节里面，箴言的作者说，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啊，就是说在我们世上的时候求神赐给我们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啊，这是要求啊，要跟神求，是做一个真实的人。那第二个呢，也是就是我今天啊要和各位要让各位思想的，就是说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啊。那为什么要告诉要让我们不贫穷也不富足呢？啊，第九节是我们每一个人啊都要思想的。第九节说，恐怕我饱足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气，以至于亵渎我神的名啊。当我们饱足的时候啊，当我们这个富足的时候啊，我如果说是不小心啊，我们就会自傲啊，自夸啊，我这些人他就会问耶和华是谁啊，就说我不认识这个神，这个神从来没帮过我，我完全是靠我自己的。那这就是一个非常啊不好的这个光景，就是在前面我讲过的啊，第二个富人的这种的罪啊。那贫穷呢啊，不要让我贫穷去偷窃了，那就是不能够荣耀神的名啊。所以这也希望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的祷告啊，让我们不要贫穷也不要啊饱足啊，不要富足也不要贫穷。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时候，主啊，新的一年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跟前来思想这个财富的这个功课，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够和世人分别出来，和世人完全的不同，让我们思想的是你自己的国度，你自己的义，主啊，让我们真是天天能够有一个知足的心，能够思想，主啊，我们不要求主，不要让我们贫穷，也不要让我们富足啊，让我们真是能够有知足的心来度过我们这一世。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有这个福气成为你的儿女。我们要定睛在天上啊，让我们能够在天上能够富足，能够把我们所有的财富啊，能够积极在天上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各样的好处。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